古典主义、 浪漫主义、 写实主义、 象征主义、 存在主义、歌德、 雨果、 鲁迅、 托尔斯泰、 川端康成，穿插在不同的时代，触摸他们伟大的心灵。 文杰华主持《世界文学之旅》。 我哋喺节目里边曾经介绍过英国嘅女作家简·奥斯丁，其中嘅一本作品咧就系《傲慢与偏见》，系1813年佢出版嘅。咁今晚咧，我哋系会睇一睇喺佢死咗之后1818年出版嘅一个遗作啊，叫做《劝导》啊。咁《劝导》呢一本小说咧，就系佢亦都系第一次咧用简·奥斯丁呢个真名，一个女性嘅名称啦，嚟到去即系出版。咁当然一方面系反映咗佢嘅写作成就已经系相当啦，而且系为人所熟悉。咁另外亦都系有其他嘅意义嘅，就系英国社会对一个女作家嘅接受嘅程度。今晚我哋嘅嘉宾咧就系邱欢智小姐，咁一位对英国文学非常之热爱，特别系简奥斯丁嘅小说咧百看不厌嘅一位女读者。邱欢智啊， 嗱，你好， 知道你咧就上一次同我哋讲过我哋喺个节目里边咧另外一位嘅就作家嘅作品啦。咁但系今次咧睇简奥斯丁咧，似乎系你好后年轻嘅时候啊，就已经系经常睇嘅。咁嗰阵时系咩阶段嚟？ 非常之年轻，嗰阵系读紧中二咋，我谂系第一次接触，就因为学校其中一本书本嚟嘅，即系你一定要读。但当然嗰阵睇嗰本系简单好多，简化好多啦，啲英文又容易好多啦。咁其实嗰陣睇就覺得好悶，好唔好睇嘅。咁但係點解我到今時今日，你睇我而家台面嗰本書真係霉曬嘅。點解到今時今日我仲咁熱愛睇阿簡奧斯丁啲書咧？其實就因為中意嗰陣睇嚟睇去都覺得點解呢本書咁悶嘅咧？咁而呢個女作家係非常之出名嘅，一係咧人哋就誇獎佢話佢咁出名，一係咧就我自己唔識嘢。咁咪到頭來當然係我唔識嘢啦。咁自己再去圖書館抄其他有關佢嘅資料同埋嗰本書嘅資料去睇，而由嗰度咧就悟到簡奧斯丁寫啲書係幾有深度嘅，同埋其實好玩 嘅。當時你喺圖書館揾嘅係佢邊幾本嘅作品嚟嘅？ 傲慢与偏见，因为我那时候读那本书呢就只是那本。那本我都未能够欣赏，根本在那时候喜欢的程度呢就不敢再去看他其他的书。看他其他的书是到即是中六中七那时候，亦都是因为是课程之中需要读到他的书。那今次呢就是需要读 Persuasion 那本书啦，即是你首先讲那本。 是啦，那这本劝导啦，中文译导呢就是他1818年死了之后才出版啦。譬如这一本是比较晚期或者成熟时期的作品咧，同你睇譬如《傲慢与偏见》啊，呢早期啲嘅作品系咪有好多唔同嘅地方？ 有唔同嘅地方，有相似嘅地方。相似嘅地方咧，就系佢啲小说多数都系讲男女之间嘅爱情嘅，但系就唔系我哋而家话睇而家啲小说能够领略到嗰種男女之間嘅情，佢係好即係好斯文啊，同埋好含蓄嘅，即係你好似要抄到櫃桶底咁，你先睇到嘅。但係因為你需要抄，所以喺個過程之中咧就變咗好好睇嘅。故事嘅結構嗰方面咧，就比愛馬或者 Mansfield Park 或者 Northanger Abbey 就唔同，因為呢個勸導呢本書咧，一開頭就講個女主角佢叫 Anne Elliot 啦。咁啊 ，Anne Elliot 原來咧，你睇多幾頁咧，就發覺原來佢好後生，即十幾廿歲嗰陣咧，就曾經好青春，曾經好似都幾美麗咁。而曾經咧就同一位男子叫做 Frederick Wentworth 係相愛過嘅，但係咧就點解佢哋終於冇定婚而冇結婚咧？就係因為Anne Elliot 屋企就有位朋友，位 Auntie， 嗰位 Auntie 就叫 Lady Russell， 咁啊 Lady Russell 咧就，当 Anne Elliot 好年轻嗰阵咧，就好似系佢妈妈咁嘅，因为 Anne Elliot 嘅妈妈好早就死咗噶啦。咁佢就望下 Frederick Wentworth， 即系佢 Anne Elliot 中意呢位男子咧，就觉得佢又冇田，又冇地，又冇地位，又冇名，又冇好似冇乜大志咁。咁我点可以让我呢个咁爱锡嘅小女子 Anne Elliot 去嫁咗俾 Wentworth 咧？咁 咁呢本書嘅途中咧，當然咧就講啊 Anne Elliot， 因為佢佢爸爸就忽然間有啲錢銀上嘅問題，所以佢哋原本一家人住嗰間大屋咧，佢哋就唔可以喺嗰度住啦，因為太貴啦，唔可以維持到。咁咧就要租咗嗰間屋出嚟俾人住，自己咧一家人就要搬去比較細嘅屋。咁啊，而離開咗佢原本住嘅地方，去到 Bath 添。咁喺嗰度咧就撞翻啊 Frederick Wentworth。咁啊 ，Frederick Wentworth 就以為啊，你嗰陣都唔要我，我都係而家都唔好再諗同你有啲繼續啦咁。咁但係佢今次再見翻 Frederick Wentworth 咧，呢位男子咧就已經又有田又有地又有名又有譽啦咁。咁啊 ，Anne Elliot 自己咧就唔會為呢啲嘢嚟動心嘅，佢都亦都冷眼旁觀咁睇一睇究竟我原本中意嘅人而家變成點啊咁。咁啊，故事就係即係由嗰度起步嘅，真係。咁就讲到中途过啲咁啦，就讲到一件事件，就话 Anne Elliot 同埋 Frederick Wentworth 同埋其他朋友就去旅行，即係邻近嘅地方旅行啫。咁嗰陣係坐马车嘅，跌落去嗰度。咁即係喺嗰度就发生咗一宗意外，就令到其他啲人呢就神魂颠倒，啲女人就叽哩呱啦，啲男人唔知点算。除咗 Anne Elliot 就好定好静。咁佢就幫阿 Wentworth 點去救其中一位女士，即係陪同佢哋去旅行嘅。咁從中咧，佢哋兩個嘅感情咧又再擦起火花嚟。咁跟住嗰半嘅小説咧，就講佢哋兩個嘅腦入邊喺度點諗啦，即係對於大家 係、 而從中佢哋點冇俾到人遊說話你都唔適合嘅咁。咁到後來咧，佢哋係會。你知道咧，雖然 Jane Austen 冇寫，但你會知道佢哋係會終於係會結婚嘅， 有可能嘅。 所以呢本書咧、就其實係由失戀開始嘅，而褪好似褪翻轉頭咁，到發現新一種愛情。但其實唔係褪後嘅，因為 Jane Austen 咧就係、是、我覺得係再前進咗一步，去描述一個失戀之後嘅女士嘅心情。而佢點好理性咁去翻去領會到佢其實真係鍾意嗰位男士，而唔係因為佢有田有地有名有譽，而因為佢真係鍾意嗰個人。 嗱，邱君哲啊，咁聽你咁描述咧，其實令我哋諗起喺《傲慢與偏見》啊呢啲早期啲嘅作品裏面咧。Jane Austen 其實都有一個好重心嘅觀點，就係、是、以一個女人嘅心路歷程咧，作為佢小説嘅開展。佢點樣諗嘢，點樣理性去分析一啲問題，比較同埋特別係佢個女主角咧係比較冷靜嘅，唔係一般人咁去即係客觀地講啲女人一定只係好多嘢講，但係唔深思熟慮或者唔理智啊。咁呢個其實係咪佢喜歡嘅一種即係作為一個婦女生活嘅方式咧？呢種寫作或者描述女性嘅方法是不是她跟其他作家比较上来令到她突出的地方？ 十九世纪的时候呢，就英国文化或者到一个地步呢，就女士是可以比较稍微开放一点的。所以就有Jane Austen 一个这样的作家出现。那时候呢就欧洲啦又比较乱啦，因为1789年就是法国革命啦，咁你有拿破仑打那些仗啦。咁最紧要是个影响在哪里呢，就是美国。美国是在18世纪末期19世纪开始，就是 Jane Austen 生活这一段时候，那时候独立的。咁美国独立是标榜了人的言论自由表达自由。咁呢一個咁嘅風氣咧，就傳達到去歐洲，傳達到去英國。所以你發覺 Jane Austen 生活呢一段日子咧，就忽然間好多人普通來往書信又有，書信變咗一種藝術，亦都有。Jane Austen 自己係寫好多信嘅，而我知道幾年前有人話好唔好將 Jane Austen 嗰啲即係私人信係 出版， 因為佢哋認為即係。佢啲私人信嘅藝術成分亦都好高嘅。講翻美國對英國嘅影響咧，就當然除咗喺文學嗰方面，仲有工業啊，其他好多嘢啦。咁因為英國經過咗工業革命之後咧，就好多工業就由私營化就變咗企業化，即係嗰陣嘅企業當然唔係而家嘅企業啦。咁即係成個社會咧，成個英國社會咧，都係喺度改變緊。 咁无形中咧就会影响到家庭呢个小圈子嘅。咁虽然女人嗰阵就唔会话出嚟做嘢，即系多数都屋企煮下饭、凑下仔或者做下啲针子，但系嗰啲女士就会学跳舞啊，即系比较开放啲啦，学下弹琴啊，同埋佢哋好多个如果系属于中等阶级嘅咧，就睇好多书嘅。譬如 Jane Austen 自己啦，佢爸爸咧就系基督教一位牧师嚟啦。佢妈妈咧亦都系一个基督教嘅家庭出生啦。咁变咗佢出世嘅环境咧，就有好多书本周围咁围绕住佢。佢由细就成日都系喺佢爸爸嘅图书馆仔入边睇好多书嘅。佢啲哥哥，佢有两个哥，两个细佬，佢仲有个家姐，个个咧就系对文学都非常之有浓厚嘅兴趣嘅。咁变咗 Jane Austen 长大，无论系社会嘅环境或者佢自己家庭环境都好咧，就系令到佢好容易会去执起支笔写嘢。手中呢本书劝导咧，到尾咧有几十页咧，就系阿 Jane Austen 嘅儿生女写关于佢呢位阿姨嘅。咁佢都有讲到话，佢呢成家人咧就系好中意睇书嘅，而佢阿姨咧就16岁之前咧已经写过话剧，书信当然好多啦，同埋亦都有尝试过去写小说噶啦。咁因为社会嘅风气、历史背景同埋佢自己家庭嘅影响咧，我谂就无形中虽然佢只系活咗42年，而佢虽然只系写咗6本书，佢啲作品系非常之浓缩。同埋非常之精锐嘅，即系你好难话你见到呢个作家嘅初期系写得麻麻地，中期系成熟啲，而后期系最成熟嘅。我觉得佢6本书嚟讲，普遍平均嚟讲咧，就系、是都好平均嗰啲水准。 嗯，邱芬智，你头先都提到佢一个好特别嘅背景特色咧，就系佢系一个就叫乡村嘅一个基督教嘅牧师嘅家庭里边长大啦。咁佢自己一生都冇结婚啊，咁生活嘅圈子你可以话就唔系话特别广阔啊。咁但系咧，佢就睇嘢好尖锐同埋清晰啦。啊，喺啲细节上面嘅描写其实都好准确啊。咁但系你见唔见到喺佢个譬如话对于生活嘅价值啊、社会嘅道德观念上边？是有很浓厚的基督教的影响，或者是很道德主义那种这样的看法呢？ 我想不可以找到个方程式说他是 A 加 B 加 C 就写一本小说出来，他不是这样。如果只是这样，就有可能不是这么好看的他的书，因为他的书有人情味，写那些句子又很精，那些用很少字就讲到一个很笑的情形给你听，或者整到你很生气。我想他虽然好像你刚才说他一生人都没有结婚，而佢可以寫男女之間嗰啲感情寫得咁好咧，就因為佢身體唔好，而我唔係講笑嘅呢樣係真嘅。即係當你係一位19世紀嘅女士，身體又唔係好好，又咁啱係生活同埋長大於鄉村嘅地方，咁變咗自然而然你就會生活圈子狹窄啲啦，你亦都會多數留喺屋企啦。雖然嗰陣女士都唔會去得邊度遠嘅。咁由屋企，你会帮下屋企嘅嗰啲家务啊，诸如此类嘅嘢。但系嗰阵就好兴啲朋友成嚟探访啊，我谂仲密过而家，因为而家又有电影又有电视，咁你成日出咗去。嗰阵咧个娱乐就除咗唱歌、弹琴、写信咧，就是、交流，即系谈话嗰种交流。咁我估啦，我自己估，即系睇唔同嘅书本就系、是、Jane Austen 因为身体唔好，成日都要屋企休息一下。我哋要记得佢42岁真系病死嘅。因为佢身体唔好咧，所以佢就需要好静态咁去观其变，即系周围变、人变、事变，乜嘢变都好。而如果你身体唔好，你就唔系咁活跃嘅一个人。如果你唔系活跃一个人，你就自自然然去思想，即系思想嗰方面就比较多咗嘅。我估虽然佢冇结过婚，但系佢都好了解男女之间啲感情，就因为佢成日都有机会静静地喺度睇，然后思考，所以佢写得咁好。 咁刚才咧，你就同佢个生平、佢嘅生活嘅圈子去了解佢嗰个写作嘅方式。咁或者你讲一讲啦，点解你会认为喺咁多嘅英国文学嘅小说家里边咧，佢嘅作品咁吸引你？点样形容佢嘅作品先啱？同埋或者系介绍下俾我哋读者听啊？唔需要怕一本即系一位女性喺18、19世纪写嘅一本小说，虽然佢英文就相当之唔容易睇啊，即系正如你头先同我讲过咁。咁但系如果要你推荐嘅话，你会觉得点解？ Jane Austen 嘅小说系咁好睇嘅咧？ 我谂要补充一句就系话，虽然我头先话佢英文唔系咁容易睇，我意思唔系话佢用字用得好深、嗯。其实如果你只系睇呢本书为咗睇个古仔咧，我相信系完全会明白嘅。譬如我用一个雕塑咗嘅象球嚟做比喻咧，即系我哋成日都见到一个细细地嘅揾象牙做嘅球，挑咗好多花喺上边。 系、 嗯、咁，你睇完嗰啲花，你又发觉，咦，入边仲有一个球嘅，咁你又再去睇入边个球。又發覺入面仲有一個球喎，咁 Jane Austen 嗰啲作品就係咁噶，你可以欣賞個球嘅表面可行，即係個比喻就係你可以只係去睇個故仔嘅發展過程，但係如果你再想睇呢個象牙球深一層，再深一層，再深一層，你就係、是、你係可以再追落去嘅。 嗯， 咁而 Jane Austen 最叻喺邊度咧？就係佢用字嗰啲手法。用字嗰啲手法咧，就係比較難睇，因為係關乎英國文化嗰陣嗰種作風，同埋咧，我哋而家譬如話現代人、香港現代人啦，其他人我唔敢講啦，就有可能說話嗰方面就比較中意豪放啲啊，坦誠啲啊咁。但係 Jane Austen 古仔入邊嗰啲人講嘢咧，當然有坦誠豪放嗰啲，但係最好睇嗰啲咧就係、是。好斯文，譬如嗰啲女主角讲嘢系好斯文，非常之含蓄，同埋有少少嘲笑成分喺度噶。 嗯， 咁佢好睇在就系你以为佢好简单，你再望落去直情啖啖肉嚟噶。 嗯，其实象牙球每一层都咁靓添啦，无论佢大或小，会唔会一如其人咧？即系佢嘅呢种咁嘅谈话方式啊，嗰种斯文啊，但系间中又有少少幽默啊、讽刺啊咁呢样嘢。以佢个自己个生活或者个人嘅性格咧，会唔会亦都系一样？会唔会喺佢啲书信或者系其他嗰啲所谓二手嘅资料里面睇得到？ 直情睇到嘅，其实佢嘅儿生女写佢咧就系话 ，Jane Austen 自己个人咧就好检点，但系唔系闷， 嗯， 吓好斯文，但系唔系古老， 嗯， 即系思想或者谈吐嗰方面唔系，佢讲嘢又好风趣嘅，佢知佢自己唔系有咩。大嘅天才嘅，即係譬如喺跳舞啊，或者係唱歌嗰方面，但係佢係好真係好熱愛執起支筆去寫小說。佢呢個兒生女有一度成話，雖然佢好細個，即係十二歲，佢 Jane Austen 死咗，但係佢記得五六歲亦都記得，佢從來未見過佢呢個阿姨除咗頂帽嘅、嗯，即係佢一個非常之 點理解 整齊， 嗯， 同埋好清楚自己做緊乜嘢嘅女人嚟嘅。 嗯， 咁佢嗰啲小说入边亦都系咁，佢自己系咁，你就可以睇到佢啲女主角咧，佢要求啲女主角咧都系要咁噶。 嗯，你自己个人中唔中意佢笔下嘅女人嘅，无论系女主角啦，或者一啲即系佢哋思想紧嘅嗰种方向啊，咁样分析问题，譬如话就住劝导呢本书为例咁样啊，你自己认唔认同呢种方式嘅？因为我谂不少嘅女性主义者都会好喜欢嚟到咁样去分析簡奧斯丁的小說，就覺得它是一個女性自我發現的過程。 無可否認 Jane Austen 是從女人的角度來寫小說，即大部分時候 是要從女人的角度的。我其實聽過很多男人說，除非你是中年男士以上，你不會喜歡看 Jane Austen 的，即有些人這樣說， 我就未必認同這件事，因為我覺得你是喜歡看她就是喜歡，不會分男女那麼多。我喜歡 Jane Austen 那些女主角，因為佢要求佢啲女主角做一種人，我哋而家係比較少見嘅。譬如 Anne Elliot， 即係講翻《勸導》呢本書啦。 嗯， 佢係有感情上嘅挫折，佢因為失戀，所以佢下一次再撞翻佢以前嘅男朋友咧，其實都幾辛苦嘅，又尷尬又辛苦，又想即係遮遮掩掩避咗咁。但係你可以睇到 Jane Austen 描述佢嘅內心世界，你可以睇到 Anne Elliot 去點解決佢自己入面嗰啲困擾嘅。而呢個女主角咧，就係、是、永遠唔會將佢嗰啲嘢搬曬出嚟，成盆水咁倒出嚟咁，就話我幾慘啊！而家我點算啊？佢唔知中唔中意我啊？即係諸如此類嗰啲咁嘢。你見到佢係閂埋門，真係閂埋門，自己喺度諗，喺度思考。点解决佢应该前进啦？因为佢应该都系即系保持同阿 Wentworth 保持一段距离。咁我自己系比较欣赏即系女士咁嘅态度嘅，因为一个人谈吐嗰方面，如果有阵时太坦然咧，我亦都唔系话坦然唔好啊，我只系话有时如果太坦然咧，就系会影响周围嘅人。 而从中呢就影响成件事㗎啦。 特别当你揭丝底里嘅时候。 係啦，咁就变咗即感情上啲嘢已经複雜㗎啦，你再成盆水咁倒晒啲嘢出嚟讲俾人听，咁影响第二个人，第二个人影响第四个人，咁成扎人呢就搞埋一嚿。 呢样嘢亦都经常发生喺我哋周围啊。 所以 Jane Austen 嗰啲女主角呢就会好淡定好温柔咁去分析佢自己嗰啲内心世界。佢嘅痛苦唔係等于少过我哋而家即係譬如话你失恋嗰种痛苦㗎。但我觉得佢嘅结果佢嘅成功呢就係、是、超出我哋而家嘅成功㗎。因为佢唔淨止终于得到佢真係所爱嘅人。佢係明白咗佢自己成件事点解佢以前拒绝咗 Wentworth。因为佢被人游说。佢亦都明白点解佢而家爱 Wentworth。最紧要呢佢係明白佢自己长大咗。 同埋知道自己要啲乜嘢。 係。 呢一个咁样嘅生活历程我相信特别係即係长期都係要跟住社会大路走嘅女性呢就係、是、好值得学习。而佢喺一个19世纪英国社会呢一个情况之下一个咁保守嘅乡村嘅基督教家庭呢佢能够有呢、這、一个即係寻找自我呢一个咁样嘅发现呢我都觉得令到佢嘅小说系一个好重要好睇嘅原因。但头先邱欢智你话呢就当时佢所受嘅困境啊特别女主角所遭受的困境呢就唔比现时嘅人少嘅咁。咁但你又觉得今日嘅读者呢如果我哋话呢你睇 Jane Austen 啲嘢啦就你又唔好追求啲故事情节有啲咩咁欢喜剧化啦而係佢有一啲好冷静嘅生活历程。而家嘅读者你认为可唔可以都系会成为一个好喜欢 Jane Austen 嘅读者呢 我觉得系完全可以嘅。你头先话好似唔系好戏剧化啦其实唔系嘅。佢只不过将佢啲戏剧成分呢就系浓缩咗一个比较小嘅范围。好有戏剧成分㗎好好笑㗎佢啲书。但系就唔系峰回路转同埋佢啲嘢唔露骨㗎。好幼细嘅嗰啲嘢好似个象牙球咁好结实好幼细嘅。我问返你转头啦。而家你都唔鍾意睇包青天啦。 我都知道呢就绝大多数包括我啲学生在内啦无论系边一代或者我父母啦都系好喜欢的。 係呀、啊。 咁呢个系个有趣嘅现象。 係呀、啊。其实我初初自己睇包青天我都觉得呢种咁嘅劇集会唔会受落呢喺香港因为我哋似乎我哋惯咗睇嗰啲戏就系、是比较情感浓缩啲呀或者比较爆发力大啲呀咁。但系包青天做咗咁多集仲系非常之受欢迎㗎。咁我就开始諗点解会咁呢其中一个可能性有可能呢就係、是、我哋因为睇惯咗啲比较豪放啲嘅劇集。而家忽然间嚟一对劇集呢就俾你思想俾你考虑内心世界。俾有人话俾你听师同公有可能係真真需要应该分开唔可以捞乱。因为如果你捞乱呢你就会影响你成个社会㗎啦嘅运作。虽然我将包青天和 Jane Austen 拉埋是非常之荒谬一件事但我觉得如果而家香港的观众是咁热爱睇返啲有正义感有正气有道德观念嘅劇集而唔係觉得闷嘅呢我就觉得佢哋应该去睇 Jane Austen。 因为都系睇到一个变化同埋一啲我哋以为忘咗嘅、啊、其实一啲我哋心路历程一啲可能性。 其实如果未睇过 Jane Austen 呢如果你想睇第一本书呢你就可以睇 Northanger Abbey 先。 就呢个叫洛桑国子。 係。因为 Northanger Abbey 呢就比较简单啲㗎。而佢嘅情节呢亦都几有趣㗎。 好啊听你介绍之下睇下读者可唔可以尝试下作一个简奥斯丁嘅读者。今晚唔该晒邱欢智。 世界文学之旅。梁编导，魏便利监制，香港电台教育组制作。